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你好，我是梁文道。今天啊，就是咱们这个新的播客节目八分半上线的第一天了。那么你现在听的这个还不算是正式的第一集，而是算是个开篇，算是个介绍吧。这个节目啊，它是延续以往我做过的一档播客节目，那是去年就已经结束，也在今天正式告别的八分。那这个节目呢，如果你以前有听过或者今天是新朋友也好，我要先跟你预告一下，这是个今天的话讲叫做单口播客啊。可是我在2018年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原来做的这事儿叫做播客。主要的理由是当时呢，其实是觉得在看理想的 APP 上面是需要有一个每天的一小段我来弄的节目，那么好忽悠大家过来。那么当时那个节目的想法呢，就是每天真的是只是八分钟的哦，是延续我很多年前在凤凰卫视做过的一档读书节目，叫做开卷八分钟。那么当时呢，是真的每天就八分钟介绍一本书，或者几个八分钟来介绍一本书，比如说因为电视剧改编的风波而又火起来的刘慈欣老师的三体，我当年就用过五集去介绍。而前阵子非常火的《繁花》，当年小说出来的时候，我也用了五集去介绍金宇澄老师那部伟大的作品。反正哎，废话多了，反正那时候有个开卷八分钟，然后做了好多好多年之后停播了。那么我原来在看理想做八分呢，就是希望每天有八分钟，就呼应一下当下发生的事情，但是尽量都能够借用一些知识上的一些的有趣的观点，比如说一些书里面一些有趣的想法，一些文章里面有趣的东西，来帮我们理解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但是慢慢坐着呢，就变形了，就变成后来的八分。而现在这个八分半虽然说是个新节目，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聊些啥呢？聊聊书啊，聊聊电影啊，聊聊音乐，可能也聊点电视剧。那么更多的，如果你以前听这个节目会发现，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什么都聊，就有人叫做泛文化节目啊。泛文化节目大概是个比较安全的说法。以前我记得在那场瘟疫刚来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月的每天不间断的播送。那么到后来，无论是像俄乌战争、叙利亚地震，就很多这些事儿，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会谈到。所以简单的讲，这是个啥事儿都聊的一个节目。当然只是在我的兴趣范围内啊，有些东西可能您很感兴趣，但是我未必太有兴趣，或我未必太了解，那我就聊不来了，请原谅。那么反正这个节目呢，是试图贴近时代，可是啊，又总是落后于形势。这一方面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我们聊很多东西，我好像在追热点，但其实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慢了半拍。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多追热点的内容题材了，有时候你跟得太紧啊，首先我们都知道预防反转，二来就是我觉得还不够时间去消化，去得到全部可靠的信息。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消息满天飞，很多消息呢其实都离了大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知道这些眼下正在发生的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区的战争，那么但是其实早在这场战争之前啊，去年在抖音上面就发生过一场以色列差点被灭国的战争。就话说，就当时抖音上面有些人就在传播一个消息，甚至是有现场直播的哦。那么每天在谈中东包围的以色列，这些国家联手起来要灭了以色列。这个战争在抖音上打了差不多好几个月，那么非常热闹，很多人在传，还有很多人留言讨论。但是这个战争只存在于抖音，我们是在玩游戏吗？现实中从来没发生过。 OK， 所以你落后于形式就是为了稍微有没有办法我们尽量准确一点，但是说实话我实在不敢说我讲的东西都是对的，都是接近真实的，我从来不敢这么讲，我最多是表达我的一些观点，我尽量追求的是支撑我的观点表达的我看到的一些现象，跟我的编辑们下过功夫去确认他们的真假，尽量逼近吧。那么所以呢，我还是老样子，我谈任何事儿，我都不太敢断定我讲的东西到底是对和错，所以我总是喜欢邀请听节目的你啊，留言给我，告诉我你的看法，说不定你会发现我注意不到的盲点，说不定你会听出我错误的地方，能够提醒我，那我呢就能够又学习到了新的东西，学习到了自己的问题跟错误，同时我还会在这里讲出来，好让听我这个节目而跟着我误会的人呢也有机会啊稍微更正一下自己的一些的认知。说了半天，那么这样的节目有意思吗？好玩了，有意思吗？我以前的经验啊，就我这个节目明明不一定说是深夜节目，但不晓得为什么总有人把它当成深夜节目，深夜你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睡着了，所以它成了一档在播客界相当有名的助眠节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句赞美，就是要听这个节目来睡觉才睡得着，听几分钟就睡着。不过啊，也有少数人是上午起来通勤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或者做家务做事儿的时候，就来听他的，觉得听的时候分外精神。那么这些人大概是比较少众的一群人啊。还有人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她怀孕的时候啊，听这个节目挺安胎的。更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节目能够缓解焦虑。你知道焦虑是我们今天最常听到的一个精神困扰之一，你大概认识的人里面起码有一半人都跟你说他挺焦虑的，那么有人就认为听这个节目能缓解焦虑，哎呀，那真是功德无量，阿弥陀佛。最离大谱呢，是有人曾经说过，在过去的老节目里面留言说，我做的播客啊，帮助他干了一件他吃药都干不到的事儿，就他这人本来便秘，哎，一边听一边上，听着听着就舒畅了。请注意，我们不能是虚假医疗广告，你别举报我。这是个开玩笑的讲法吧，我猜是。那么还有人啊，是听这个节目来交友的，在下面留言，他们常会问说，我坐标哪里哪里，请问有一样听这个节目的某某某吗？然后聊起来，我不是开玩笑啊，是去年跟现在到目前为止我知道两个案例啊，就一个是看理想的朋友告诉我说转给我的，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在节目的留言区里面相互认识，然后最后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就真的交换了联络方式，聊着聊着谈起恋爱，然后结婚了。然后呢，其实当时还有人开玩笑的弄了一个叫做相亲群，八分相亲群的事儿，还真有人进了那个群，然后又结婚了，不是又结婚了，也结婚了。所以我现在这个节目已经搞得有点非诚勿扰了，就促成了两对新人的诞生，我祝你们白头到老啊，幸福愉快，再次祝福。像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你就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大众节目，虽然功效杂多，但是听起来像是江湖卖药的。不愧是杨大医，说我这个讲法有点像是香港老中医。说一下，杨大医是我的编辑跟监制啊，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内容编辑跟帮我们在新媒体上处理一堆大事儿的猫爷啊，可能你以前也熟悉的一个人物，邢雅杰、猫爷，那么他们两个帮我忙，那么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太像老中医了。但反正怎么样也好啊，这么骗人的节目应该很小众，而小众啊又有几个意思，一来指的是我这个节目本来人数就不多，我觉得将来可能还得更少一点。那另外一个小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对于今天的主流，我觉得像我这种趣味，我这种感觉，然后如果你喜欢听我过去播客节目的话，我们这种人啊，说实话在今天这个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底下，我们越来越孤独了，我们越来越是小众了，大众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小众。 那么这个情况下，你知道做媒体啊，就是无非就是要做下去，就两个逻辑，要不你就卖广告，要不你就收费。而卖广告的前提，就你这个节目得大众。你比如说，我觉得像司马南老师啊，他们做的东西，那估计就能够大卖广告。像我这种，算了，滚一边凉快去，怎么办呢？干脆收费。那要是您觉得做这样的事儿还值得啊，这听听看这东西还有意思，那您就不妨给钱打赏打赏。那么我特别感激您。要是您觉得不值得，那也没有关系，没问题的。那么要是您说你觉得很值，但是给不起这钱，怎么办呢？我接下来再想想办法怎么办啊，但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善解。那反正呢，就是这么做下去了。这个节目啊，是每个星期三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都会更新的。那你今天听到我这段话，如果是我今天一上线你就听到，今天是4月1号，那么是礼拜一。那么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待会听完这段话之后就有个正片，你已经看到今天的正式的第一集就上来了。我们第二集呢就会在周三更新。平常我们是每周三每周五晚上八点更新的，就跟以前在小宇宙看一下做八分社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刚刚开始啊，有点特别。哎呀，我想的这么啰嗦，真是年岁大了。反正就今天礼拜一做一集，礼拜三更新一集，这个礼拜五呢休息放假啊。你不放假吗？我也得放假啊，对吧？给了钱也还是要放假，血汗工厂嘛。然后下礼拜哎恢复正常了，就以后呢就每礼拜三每礼拜五晚上八点更新啊，请注意。那么最后我要特别明谢一下，就是除了我们的团队里面杨大一跟新雅杰之外，还有我们负责统筹整个节目商务联系的，那就李佳与 Robin。 那么最后你会注意到，我们新节目当然要有新的视觉设计，把你手机屏幕放大点瞧瞧，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设计怪怪的？这个设计你如果仔细看啊，是内藏乾坤的，里面有行小字。这个小字要在某张图里面特别特别小，你要放得很大才看得到。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小众的意思了。替我们想出这么别致这么有意思的设计的朋友呢，就是茉莉自行工作室、天格斯工作室。然后设计师呢就是天格斯，字体的设计呢是陈星，设计的统筹呢是郑初阳，郑初阳是老朋友了。哇，今天时间已经特别长了，这个八分半的第一集节目。但是到了最后呢，我还是忍不住想跟你说，你记不记得以前如果你听过八分这个节目的话啊，我每一集节目后面呢都会回复一些朋友的留言、问题、挑战还有纠正。最常被纠正大概是我读错字，我真是个大文盲。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八分半一样还是很欢迎你留言给我们。你可以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这两个我们播出的平台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又或者在我们其他露出的平台上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没有办法就一一回复您留下来的疑问和挑战，但是呢我会尽我能力去回应您，因为我很享受这样子的聊天。你看我享受到什么程度呢？以前做八分的时候啊，太累了想水一下，我就整集节目干这个，多爽。好，如果你以前听过八分这个节目，你很明显会看到我们这个八分半的节目的音乐都变了。那因为以前老的那个八分节目用的音乐呢，是当时我还在看理想的时候请张亚东兄呢替我们制作的。那么这一回呢，我们自己做八分半这个节目呢，我就必须要找到新的我们节目里面无论是前奏也好或者中间间奏也好所要使用的音乐，对不对？那么我就请来一位老朋友，他就是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的深圳音乐学院啊，也就港中大深圳学校的音乐学院的作曲理论的教授高平老师。那我不知道你有前有没有听过这位我们当代中国非常杰出的作曲家。如果你以前有留意，比如说我想想看，说起他什么作品你会比较熟悉。 如果你以前读过木心的作品，或者你喜欢木心的话，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木心曾经写过一些很简单的旋律，是打算做成音乐的。但木心到底啊，尽管他多才多艺，但他究竟不是一个专业的作曲家。那么所以他那些简单的谱子呢，后来陈丹青就请到了高平老师来替他完整发展出来。那么这个就是高平老师干的事，他当时呢整理了和创编了木心先生的一些的音乐遗稿啊。那么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如果你长期听当代音乐的话，你应该会对高平不陌生的。他有好几部作品，比如说钢琴五重奏啊、说书人啊，这些系列的专辑都非常有名。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国内外，他的作品都得到很多重要的乐团音乐家的演出，也即演出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所，比如说纽约的卡内基音乐中心啊、林肯中心啊，那么在我们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等著名音乐厅都曾经上演过高平老师的作品。那么这一回呢，我就请到高平老师啊帮我这个忙。我们提出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用同一组的动机，同一组简单的一个旋律，简单讲，那么试试看能不能够用不同的乐器去演奏，不同的配器，然后换上不同的节奏，使得这段旋律能够适用于好几个不同的场景。那么他果然非常厉害的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想象。那么除了他亲自出马帮我们作曲之外啊，他还请到他的高徒，目前正在法国深造的于子月老师呢，来替我们监督跟负责我们所有的音乐的制作和录音。那么参与的乐手的名字啊，是应该还有好几位，但我现在手上得到的，我将来再补充，我现在手上得到的是演奏长笛的胡静良，以及演奏吉他的 Alex Schlick。我希望没读错，这个姓氏好奇怪 ，Schlick, S H L Y K, Alex Schlick， 就非常感谢他们几位贡献音乐给我们。不过我这个曲子很短啊，我今天最后呢，我老习惯，我到最后还是要介绍音乐，我就先不介绍，逐一逐一介绍我们这个节目，为我们这个节目所创作的这些音乐。反正将来你如果继续听下去，你还会慢慢听到的。好，白话了半天，那么今天这算是开场白了吧。哦，最后差点忘了一点，以前你要是听我这个老八分节目的话，大家知道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喜欢放鸽子。那我再强调一次，那是万不得已的事儿啊。那我们以后收费了还要放鸽子的话，那不是割韭菜就是杀猪盘吗？不是，那挺没良心的。这么没良心的事儿我干得出来吗？你说呢？